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果说宁风致的到来是唐三意料之中的，那么和宁风致同来的另一个人却是唐三怎么也想不到的。五间营房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唐三刚放好自己的行李来到院中活动一下身体，就看到了这两个人的到来。 宁叔叔好，太子殿下，您怎么也来了？ 和宁风致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雪清河穿着一身普通的贵族服饰，并没有什么特别华贵的装束，感觉上就像是一名普通的贵族似的。尤其是站在气质高雅的宁风致身边，倒像是陪衬，并不引人注目。如果不是唐三曾经见过他，绝对不会认为他有那么高贵的身份。 唐兄弟，这不是听说你来了吗？这次有幸和父皇一同前来观看晋级赛，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这里还适应吗？要是不舒服的话，我叫人给你们再换个地方。 不用麻烦了，这里已经很好了。多谢太子殿下关心。 唐兄弟，你就不要再太子的称呼我了。我长你几岁，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我也直接叫你名字如何？ 好，雪大哥，那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你了。快请，里面坐吧。 啊，我们就不坐了，只是来看看。哎，蓉蓉呢？一段时间不见这丫头啊，我还真想她呢。 爸爸，你怎么来了？ 宁蓉蓉径直扑入了宁风致的怀抱之中，一脸兴奋的样子。此时其他人也都从房间内走了出来，雪清河向唐三比划了一个晋升的手势，唐三立刻会意，明白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时候弗兰德大师迎了上来。 宁宗主您好。 弗兰德院长，我们路过听说你们已经入住了，就顺便来看看。同时呢，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哦，宁宗主请说。 蓉蓉在贵学院承蒙院长和各位老师的照顾指点，实力突飞猛进，比在宗里的时候不知道强了多少。看来啊，我们七宝琉璃宗内部的教育体制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贵学院下学期开学的时候送一些宗门的年轻子弟到史莱克学院求学，不知道方不方便。 什么？宁宗主，这不合适吧？我们学院怎么能和贵宗的教育相比呢？ 嘿嘿，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蓉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就直说好了，我决定让宗门弟子到贵学院，主要是冲着大师去的。大师教导弟子的能力，我相信在整个大陆上也是首屈一指。大师的知识，我也是自叹弗如。 确实，以前小刚虽然以理论著称，但在魂师界的名声，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我们黄金铁三角的三位一体组合。可随着唐三的崭露头角，作为明眼人，自然明白这和小刚的教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刚既然能够教导出一个天才，自然也能够教导出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宁宗主，不愧为上三门宗主之一，眼光长远啊。 可是这…… 大师神色一动，刚想说什么，却看到了弗兰德有些哀求似的目光，想要说的话顿时被堵了回去。 七宝琉璃宗如果能与史莱克学院合作，对于学院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有七宝琉璃宗在背后支持，史莱克学院无疑会成为大陆著名学院。这些年弗兰德为我和柳二龙付出了那么多，也是时候让我为他做点什么了。 宁宗主谬赞了，能教导七宝琉璃宗的弟子是我的荣幸。 大师客气了，那具体的合作事宜等这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结束之后我再与院长商量。晋级赛是展现个人实力的舞台，也是锻炼这些孩子最好的机会。在这里我先预祝史莱克学院能够取得好成绩了。 多谢宁宗主了。 老师，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还未请教 这位是？ 哈，他是我的弟子，名叫雪清河。 您好，弗兰德院长。 弗兰德也是老于世故之人，虽然雪清河的衣着并不突出，但他身上的那份气质却绝不是普通贵族所能拥有的。但他自然不会去拆穿什么，只是立刻还礼，向雪清河微笑点头。 爸爸，你们才刚来就走啊？可惜我是辅助系，晋级赛不能上场，否则的话一定让你看看我现在的实力。 不用看了，难道把你交给弗兰德院长我还能不放心吗？你继续努力，你可是宗门未来的希望。我和宗门内长老们商量过了，等你从史莱克学院毕业之后，就正式宣布你为下一任门主继承人。 什么宗主啊，我才不感兴趣呢。 这可不是你推卸的责任，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宗门不交给你交给谁呢？你也不用不满意，以爸爸现在的身体状况，再支撑个几十年是没什么问题的，这还不够你玩的吗？ 宁荣荣被父亲看出心事，俏脸顿时一红，但她内心中却并没有什么喜悦，下意识的目光朝一旁飘去，落在了不远处的奥斯卡身上，忐忑的感觉瞬间油然而生。虽然他已经决定在这次大赛之后就将宗门的规矩告诉奥斯卡，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心中的勇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自从他答应给奥斯卡一个机会后，近半年的时间，奥斯卡每天都在拼命苦练，他的天赋也逐渐展现出来，少了许多笑闹，实力却是真正在提升，提升速度之快，连大师都感到惊奇。大师说过，奥斯卡将是唐三之后第二个踏入42级的人。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他的提升速度居然比朱竹清、马红俊还要快，这只能说明他的努力比其他人要多得多。 好了，宁某就先告辞了。清河，咱们走吧。 唐三，再见，我等着在晋级赛上看你的风采。 雪清河向唐三打了个招呼，两人这才在众人的陪同下走出了院子，回到营地之中。弗兰德拉过唐三， 小三，刚才宁风致身边的那个人是谁？是不是天斗帝国的皇子？ 姜果然是老的辣。 嗯，他是天斗帝国太子，以前我曾经见过一面。 看来随着你们的崭露头角，我们史莱克学院真的要大大沾光了。 晋级赛只有一个比赛场地，就是皇家骑士团的大教场。一共15支参加晋级赛的队伍将进行14轮循环赛，每天一轮，每天有一支队伍轮空，进行7场比赛，都是在这同一片场地进行。大教场经过重新改造，中心划出一个直径百米的区域作为比赛场。和预选赛的擂台相比，这里的空间更为广阔，也自然更容易施展自己的实力。大教场北侧，坐北朝南，临时搭建了一座贵宾席，也是裁判席。这次前来观战的贵宾并不像上次那么多了，少了许多贵族。放眼望去，贵宾席除了第一排的雪夜大帝、宁风致、白金主教萨拉斯等几人之外，后面的席位都坐着武将装束的人和武魂殿天斗城武魂圣殿的一些高层。团战毕竟比较混乱，很多东西都不容易看清，而晋级赛却不一样，每一名学员都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自己的个人实力，这也是评定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最好时机。大教场外侧整整10000名皇家骑士将整个大教场围得水泄不通，前排的皇家骑士团战士站在地上，后排的则是端坐在自己的坐骑背上，围成了巨大的圈子。这样严密的防守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滴水不漏。当然也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雪夜大帝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手下最精锐的战士来看看新一代年轻魂师的实力，用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在骑士们围成的大圈与比赛场地之间，15支参赛队伍都已经来到了现场，哪怕是今天轮空的队伍也不例外， 就算不用比赛，他们也要将对手的实力看清楚。比赛规则很简单，双方各派遣七名队员参加，每一个上场队员都要参加战斗，直到被击败为止。获胜则面对下一对手，直到有一方七人全部落败为止。抽签的结果昨天晚上就已经进行宣布了，史莱克学院并没有排在第一轮抽到轮空，他们的对手是来自巴拉克王国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他们排在今天七场比赛的第三场出战。各个不同分区通过预选赛的队伍都分在了一起，唐三自然看到了四元素学院中那些熟悉的对手，有几人的目光特别落在了唐三身上，其中就包括神风学院战队队长风啸天、赤火学院战队的火无双火舞兄妹、天水学院战队队长水冰儿，以及唐三并没有碰到过的雷霆学院战队队长，一名身材普通、相貌也十分不起眼的青年。大师将众人召到自己身边，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 下面我宣布出场阵容，小五你第一个上，然后是唐三、戴沐白。 大师，不是要派出七个人吗？ 哼，难道你们三个没有结束比赛的把握吗？晋级赛的对手虽然要强一点，但也不会比四元素学院更强，一对一是不需要配合的，只凭实力。 简单的一句话却立刻唤起了史莱克学院众学员的斗志。唐三、戴沐白、小五三人对视一眼，从对方的眼中他们都看到了必胜的信念。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